转眼白天过去，天色渐暗。游戏里玩家是越来越多，千波湖却依然就那么点人。湖光优美依旧，但对于绝大多数的玩家来说，这湖光中潜藏的全是危机。这一下午，千波湖练级的玩家前前后后竟然挂了11次，七家工会反复交换情报确认，才得出了这个情况。这个成绩可全是靠制造巧遇完成的，竟然被误撞到了这么多次，这究竟是对方人品太正，还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难道有人在出卖我们？ 没有人是傻瓜，以众工会之间只有利益的关系，很容易想到这一点。这也是各大工会明知互相不对付，却还是屡屡搞同盟行动的原因。搞同盟，至少可以保证不会有人来添乱。而现在，有工会是游离在同盟之外的，这当然很容易就被怀疑到了。可是怀疑归怀疑，手里却是没有半点证据。就算有证据，那又怎么样？总不能开工会战不成？俱乐部工会之间已经很久没有大规模的工会战了，因为相互之间的实力牵制，任何两家开战，最终利益的都不会是他们两家。这个道理，这么多年斗争经营下来，每一家工会的会长都已经懂得了。 这样的损失还能承受，但是那些三刀两面的家伙实在是让人太不爽了。 中草堂的天南星狠狠地说。是哪些工会在背地里阴了一手？这嫌疑也要分个三六九等。像那些本就想回避这些冲突的较弱工会，嫌疑程度也就是较低一些，也不能完全排除掉。至于像蓝溪阁和霸气雄图这样，本来是和大家一起热热闹闹革命，后来却是没了声息的，不用说，嫌疑自然是最大。虽然没人敢说百分百，但嫌疑大到这个程度，已经不需要继续论证了。 不能放过他们啊！ 有会长表示。 对，他们愿意妥协就算了，妥协完了还要去当狗腿，绝对不能允许。不能允许加一，不能允许加二，不能允许加10086。 其他工会的会长都是很愤怒，倒是他们第十区的分会长们此时看起来比较冷静，默默地看着七位会长讨论如何收拾蓝溪阁和霸气雄图时，心下忽然有种这是没气儿没处撒的感觉。对叶秋他们实在没办法了，结果蓝溪阁和霸气雄图此时成了送上门的出气筒啊。 什么？你挂了？ 蓝河收到此雷鸣电光发来的消息后愤怒了，这大神一开始搞工会果然也开始卑鄙阴险不讲信用了吗？想着蓝河已经点开了巨木校的名字，一个愤怒的表情先摔过去，然后才质问， 怎么搞的？为什么杀我们的人？ 你看错了吧？ 无耻啊！ 蓝河没想到对方居然搪塞的这么没有水准。就这时又收到新消息，一看还是雷鸣电光，新消息却是告诉他，他不是被君魔校所杀，而是中草堂的一队人。 中草堂？ 蓝河恍悟了， 是被其他工会干掉吧？ 叶修的消息恰到好处飘然而至。 你怎么知道？ 你出卖人家还不许人家报复？ 蓝河一口气卡住，差点没窒息而死。这出卖可是少不了这货的教唆啊，现在居然没事人一样的说话。悲愤了一下后，蓝河忽然又是意识到了什么。 你早就猜到了？ 这谁猜不到啊？ 你故意找我们要情报，就是想引起我们这样互相争斗。 你想太多了，找你们要情报是双方互惠互利的好事情，就应该这样做。你是得到好处了，我们现在又惹到麻烦了。 我也麻烦啊。 你什么麻烦？ 我红明一天了还没有洗掉。 叶修的回复看着就勉强，让蓝河很肯定这个麻烦都是这家伙很努力才能想到的。 太阴险了。 哎，你们工会死几个了？ 一个还不够吗？ 够不够不是由我的意思决定啊。 蓝河吐血中。 收了你们的材料，总该帮你们做些事情。再有被袭击的可以带到我这里来。 蓝河这才深深的明白。只把这个想成是挑拨离间实在是太肤浅了。这挑拨离间以后原来还有这下文呢。这下兰西阁的人全成了这家伙放出去的鱼饵。这让兰西阁该怎么办？放着不管，肯定对付不了这些个工会联手撒气。真如这家伙所说的那样去做，那可是和诸多工会都建立起来仇恨，这个也很难周旋。况且现在第十区几乎都是总会长亲自前来坐镇，这边的争斗有可能直接就传染到神之领域去。虽然一直以来各大工会之间都是斗争不断，但是像这样绝对的少数挑拨绝对多数仇恨的行为还是没有过的。大家一直小心翼翼的，永远不会在同一时间吸引到两家以上工会的仇恨。但现在一次招惹到了七家，那是实力再强的工会也无法靠一己之力抗衡的。 该怎么办？ 事关重大，蓝河又是不敢轻下主意了，跑去找会长春一老，而且觉得这次事态复杂，消息里春一老那样简言易赅的实在有些说不清楚，索性直接去找春一老语音了。一样的情况当然也发生在了霸气凶徒身上，在挂掉一名精英玩家并且得知不是君莫笑下的时候，夜渡寒潭也是飞快警觉起来。当然他没有像蓝河一样还跑去找君莫笑质问，而是直接就联系会长蒋游商量上了。 找我们要情报，这是一个陷阱，是我的错，我太急功近利了，居然没有察觉到这么明显的发展方向。 不， 听完夜渡寒潭的汇报和检讨，蒋游却是沉默了许久，这才说了一个字。夜渡寒潭有些没明白这个不是什么意思，却也没问，只是继续等着夜渡寒潭说下去。 从我们有的工会妥协而有的不肯妥协开始，我们就已经中了圈套。 蒋游说， 不愧是荣耀中资历最深的大神，教科书不只是职业竞技方面啊，哪怕是网游里的工会斗争，这也是给我们好好的上了一课。他一直利用的就是我们这些工会之间最大的毛病，我们说到底都是竞争对手，之间只有利益没有朋友。从我们有了不同的选择开始，就注定我们会互相怀疑，他要情报不过是一种方式，就算不这样也一样会有别的方法让我们互相怀疑起来，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事。我们的体质决定了我们的性质，这个是改变不了的。 蒋游的消息一条一条发出来，没有人插话，众人都看得出这当中的无奈。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事已至此，那几家工会也不会停手，我们也没法解释，除非是和他们一起再去对付君莫笑。 这个 夜渡寒潭觉得憋屈，他们可是已经付了材料才换来练级的安稳的，不想君莫笑是不和他们捣乱了，结果却是别的工会不放过他们，现在又跑去对付君莫笑，人当然不会因为给了材料就打不还手，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有过妥协的工会最终浪费了材料， 而没有妥协的工会一直享受着压力以及时不时被击杀的损失。霸气雄图向来就有着霸图这支战队的风骨，退让向来就不是他们的性格。之前在面对君莫笑时选择了一次妥协，已经是莫大的忍让，而且主要想着的是还有后手。而现在这个局面却是逼着他们霸气雄图向联手的工会妥协，而这妥协可是难说有什么后手的。这样的局面让叶渡寒谈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难受，他相信会长蒋游此时的心情也和他差不了多少。 既然如此，不如就彻底一点。 蒋游忽然说话。 哦，我们就和叶秋联手。这样不太好吧？神之领域还有其他区怎么办？ 如果只是第十区的话，那么此时能和叶秋联手欺负其他工会还真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儿。但问题是第十区只是各大工会势力的一部分，叶秋目前罩得住这边，却影响不到其他地方。一旦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话，那后果可就严重了。在其他老区还有神之领域，这些工会如果联手出击的话，霸气雄图的日子肯定会非常不好过。 那就要试试看了。 会长，别冲动啊。 叶渡寒谈连忙阻劝着。在他看来，蒋游这是受不了这窝囊气，准备热血一把了。结果蒋游却是发了个微笑的表情。 看来你还是不懂啊。 什么？ 这一环节恐怕也在叶秋的计算之内。 叶渡寒谈稍一怔，大脑连忙开始高速运转。 工会之间的平衡已经维持了很多年了，以现在大家的根基，说想把谁家连根拔起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工会之间向来避免大规模的冲突，杀敌1000，自伤800。发生这样的冲突，即便是获胜了，是否能得到好处都很难说。权衡一下的话，绝对还不如大家就这么安安乐乐的共同发展。七家联手，真要对付我们的话，的确很难办，但是他们也绝对不会好受到哪儿去。这样鹬蚌相争，让渔翁得利的事，白痴才会去做。你觉得有哪家工会的会长像是白痴吗？ 这要是有个万一。 没有这种万一，会做出这种万一的工会才已经被淘汰出局了。 那你的意思？ 放开了和叶修合作，发现了目标告诉他，被人盯上了去找他，我们的人尽量集中在一起，他们敢不敢集中那就看他们的胆量了。 好，我明白了。 叶渡寒谈也不是菜鸟，具体方向定下来，细节他自然会考虑周全。 先借叶秋的手狠狠打压一下这些家伙，让他们来当一当苦肉计里的黄盖，趁机也是帮叶秋脱脱事。我就不信了，家世的人逼叶秋退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这样气势如虹地重返职业圈。他想让我们鹬蚌相争，咱就趁机也玩个一箭双雕。叶秋其实也是手好牌呢。 蒋游对于形势做出了清晰的判断，有着明确的思路，索性放手和叶秋成了临时同盟，彻底和先前的盟友们开战。兰溪阁这边呢，同样拥有多年斗争经验的春一老，在这种局势走向并不难推断的情况下，思路和蒋游一样到位，也是做出了类似的判断。两大工会分区的会长都在担忧此事会对工会的全局造成影响，而两位总会长却是一起看准了如今的荣耀格局，搞这样的激烈冲突绝不是什么好策略，尤其是如今由叶秋这样的大神企图在网游中强势崛起，这会造成多大的冲击，看看第十区这些工会开荒时的狼狈样就知道了。虽然各大工会在神之领域有着在第十区所没有的牢固根基， 但叶秋同样在神之领域也会拥有在第十区所没有的高人气。这个对手绝对是要从方方面面提防的，哪能还给他制造可趁之机。就是在权衡了这样的利弊后，两大工会会长这才都放心大胆地指示第十区的精英们放手与叶秋合作。 明白了。 所有人都听了指示后，立刻按照方针行动。他们不再像平常一样死守一个区域练级，而也开始在这广袤的练级区里游走着。两家所不同的是，霸气雄图这边是集体行动，而兰溪阁这边却是没有要求这一点，依旧任凭大家的喜好，喜欢组队的依然是组队在练，而喜欢单练磨练技术的蓝河依旧是死守着一片水域。他没有四下流走，对于春意老最终的分析决策他也深表叹服，却不太感冒。这样来来往往的算计设计，他现在连听都觉得很疲惫，更别说去思考了。他莫名的就想起在星星工会里混的那几天，像个保姆一样照顾着那些荣耀的入门汉，却是没有那么多尔虞我诈的东西，似乎要简单快乐得多。 唉， 蓝河也不知自己到底是为什么在叹气，只是百无聊赖地清除着手边的小怪。其他人不知怎么样了，蓝河心下想着。这练了好一会儿一直没收到什么消息，估计是暂没有什么事发生，否则不管是被杀还是发现了什么目标，都是通过他来向君莫笑那边透露的。这事到底会如何收场呢？蓝河转转又是想到了这边，打怪都有些心不在焉地放缓了出手。突的，耳边响起一阵湍急的水声，虽然水战经验平凡，但总也知道这声音来得有点不正常，也是多年游戏经验的蓝河瞬间已经紧张起来，连忙操纵着角色在水中一个翻身，就见一串子弹从身边窜过，只是避过了头一串，接下来的数发却是正中身子。在水中没有几个玩家能灵活地躲避好攻击，子弹击出的血花瞬间在水中弥漫变淡。蓝河已经转过了角色，看到身后一名神枪手玩家正立在水中，枪口油渍在指着他。 中草堂的人， 蓝河只看对方的名字就已经认出，心下不免苦笑，自己不想去找别人，别人却是找上他来，而且看起来是不肯放过他的样子。不过对方既然是起着杀人的心思，就绝不可能只来一人，他们这些精英无论是路上还是水里水平都是半斤八两，而蓝河被称为兰溪阁工会的五大高手，那水平在玩家中确实还是蛮拔尖的，对方不至于信心十足到以为偷袭占个先手就能将自己拿下，更何况是中草堂的这些老对手。蓝河很冷静地思考着，并没有急着就向这神枪手展开反击，保持着移动，转着视角，水中浮浮沉沉的又是全方位的一观察。果然不如他所料，对方来的足足有四人，当中甚至有中草堂第十区的会长车前子。四人趁着蓝河走神的功夫已经悄然凑近身来，那神枪手敢发动攻击，那自然是四人认为蓝河已经无处可逃了。